色儿的，自行车还屁股后头冒烟的。 电冰箱是进口名牌的，洗衣机是大波轮新水流，双缸自动甩干的， 还有什么照相机、健身器、摩托罗拉、VCD，都是好玩值钱儿的。 你不嫌贵？ 他买不起。 就是嘛。 哎，你们干哑巴呢？你儿子呢？ 没在家，干啥呀？ 你光临寒舍找我儿子啥事啊？ 算账。 算账。这衣不缺你，耳不短你，那你闺女太贵，我们买不起，这买卖不成仁义在你，算你哪门子账呢？ 就是，他爸的好事你们还不知道吗？ 他办啥呀？你事呢？ 阿木，把你闺女来， 咱们都上当了。 上当？ 咋上当呢？ 你们听着。 我还忙着门儿，忙 着门儿，忙着门儿，忙着门儿，耍着门儿，咱两个永远在前，我们彩礼就去一晚，大夜晚，大都去把酒里见呀，儿，今天不见，不要彩礼，把吃食要喝。 我听说世界上有让钱让路的，还从来听说过有让媳妇儿。哦，你是想挑起我们家内部矛盾自相残杀呀？那是不可能的。 你还不信？ 重证据。 你听着，今天早晨我去赶集，发现钱包忘家里，我尽量返回去。在窗前呢，听见有人在屋起那些词语，原来是小丽和秋菊，他们说的话我听了个仔细。说什么多亏了小夫的锦囊妙计，感谢大哥的大恩大义，气得我肚子鼓破了皮，我呆了一声闯进去。哎呀妈呀， 咋的了？ 小丽和秋菊俩正你搂着我，我搂着你，他们两个这么着呢。 我此话当真？ 我要瞎掰呀，嘎嘣就死。 好你个恩粗， 大哥他爹，大哥他爹，大哥。这还能不悲痛？要化悲痛为力量。 哎呦， 大哥， 我这浑身都软成面条了。 哎呀，大哥， 还有力量啊！ 大哥，你这是干啥呀？大哥呀，这回呀，咱们可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了啊！想想下边的戏该咋唱吧。 你说咋唱啊？

了。2000块钱是张玉昌借的。 是啊，他还说有时间找您唠扯唠扯呢。 他这是良心发现， 这就说明人家呀对过去的事儿不记得了。 好，这就好啊。 爹， 哎， 玉昌大叔这回可是面糊眼打苍蝇扑了不开了。 出啥事儿了？ 他们市里乡高电厂订的公用合同快到期了，他呀完不成任务，人家要罚他10000元，要不就告到法庭。 愁的他呀寻死觅活的，要吃耗子药呢。 爹， 哎， 咱得帮帮他才对呀。 怎么个办法呢？ 听说合同到期还有半个月，还差400斤油，半个月咱两家小妹儿一起赚400斤油，还怕他出不来吗？ 要是仅进手，问题还不算大。 爹， 哎， 你叫小丽呀去告诉玉昌大叔，我叫他发愁了。 你爹，好，去吧。 哎， 小丽，回头啊找村长问问咱那贷款批下来了没有啊。 哎， 爹， 哎， 您真的决定把做油绝技传给大刚了？ 那不是你决定的， 不后悔吧？ 我不后悔。 爹，您可真好。 老范，我来了。 好，芳儿啊， 爹， 点火炒芝麻。 我的大救星，买点礼物表心意，请，那请就请吧。 我先瞅一摸，你看看。 哎。 怎么着啊？ 快收工，千万莫出门啊！记住了， 记住了。 好，你炒一锅，我看看。 哎。 多少

下小姐去说，我还要在书房读书啊。 吴老爷，我们小姐身体不爽，您就去一趟吧。 有事我自会上楼，不必再来相请。 吴老爷，您就去一趟吧。 无事，你就去吧。 吴老爷， 哎，太啰嗦了。小姐成亲以来，我已有十几日不曾上楼。他驴差丫鬟前来相亲，想来已非长久之计呀。冤冤夫妻怎和好，路是路来桥是桥。 Oh, 奸贼老严嵩，横行霸道在朝中，你去害忠良有多少，去干我父心太凶，你以为斩草你除根，偏偏我逃出在京城，小生落得凌云志，定斩你奸贼不容情。将兰真终身许配我，想靠我班子难上难，小生我有出头日，斩你父子才心散。 Thank you. 回家禀祖父。 这就是了。

不把实话讲，来来来，随我进阎府见双亲。 使不得呀，使不得。 天父命难逃，父母的冤仇何日报，冤沉海底高，看他把我怎开笑。 若长情，同能生；树若干枯，藤凋零。官人若有千金。